咁啊，讲完呢一个嘅钉书件咧，喂，讲啲轻松啲嘅嘢先，唔系唔够气噶啦。跟住哇，大佬，跟住嗰个又系好激动 啦。都好多嘢轻松嘅今日。 系咁啊，咪讲呢一个轻松嘅，改一改 run down 先，讲一讲呢个轻松啲嘅议题先吓。 系。 咁啊，嗱，个益友话咧系呢一个哦，讲到好多谢多谢吓。咁咧就系呢个。